想法，不怪他们如何的对我失望，

伤悲覆盖每个夜，痛苦的滋味像个结缠在胸口，它不能解。哦，你是否能感觉我为你改变？ 在别人的家里，虽然我有勇气不再想你，寂寞习惯地爬进心里，第六种感觉背叛自己，我开始想放手，自由被你夺走，放手抵不上你一个借口，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 all day and night, need you here with me衣服，咖啡里加点幸福，怎会到今天就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对爱总有不同的理解，守着我们快要失去的感觉，没想到心痛席卷了世界，第六种感觉只想放手，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防守抵不上你一个进口，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 all day幸福，怎会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我发了最舒服不得看的伤害，你拽我的快乐为不断解开，你忘了我，我忘了断的伤害，我只会为自己不能让我觉得有点难过，不是一定要你陪我走完每个角落，可是